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好，我是子昂。 今天有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今天呢还是有很多的老熟人们啊，家里人们都跟我们来问好了。北京范青怎么头像换了？这是把头像换成什么了？给我们可以讲一讲啊，还有包括孙东玲、奎托斯、踏雪寻梅等等啊，都来了。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打卡。今天的天气要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哈。昨天我和王毅在这上节目的时候，对面的楼都看不见。今天但是呢，早晨还是有一点点雾哈。如果您驾车出行的话，还是请注意交通安全。 是的，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关注一下冬奥会，巴赫表示确保运动员参赛时共识，加剧分歧有备使命。 中超方面，北京国安今天出发前往赛区，未有具体成绩要求。 一直都有人问李磊啊，包括侯永永啊，他们的消息哈。现在消息看呢，李磊即将留洋前往瑞超，俱乐部呢也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是的，苏黎世草蜢好球队啊。奔赴广州赛区考察球员李霄鹏即将进入正式角色。 昨天下午有没有看天宫课堂啊？估计很多上班的朋友可能没有时间完整的看完哈， 补补课 啊。为了孩子可能也会要补补课，要不跟家里的孩子都没有话题，是不是？ 是 啊。昨天这堂课看完之后，或者是您看了相关的报道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范青跟我们回应说，换成机器猫的还是个带皮肤的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第一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天宫第一课，您如果看的话有什么感受？第二个话题呢是体育中考也内卷吗？谈谈当初您中考体育哪个项目最强？ 中考难不难？可能对有些孩子来讲还是挺难的哈。从小开始体育课就挺头疼的，也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也会比较关注哈体育中考的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尤其是当父母或者是当过父母、即将当父母的朋友哈。 是， 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来关注一下，中超第二阶段比赛开始之前哈，我们看到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常跟我们连线的评论人袁野在个人微博当中也说，国安球员李磊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将会开始新的留洋阶段啊，去瑞士超级联赛。那么他的这个内容是这么写的，国安呢将会进入到争冠组广州赛区了，大家也都比较珍惜最后这八轮的比赛。今年已经走了四大外援，队内的一些本土球员合同也将到期。今天李磊将要留洋的消息也爆出来了。其实李磊和俱乐部之前已经沟通好了，表达了想要出去闯一闯的想法，所以俱乐部呢也是比较尊重他本人的意见。所以接下来将是李磊在这个合同期代表国安出战的最后八轮比赛，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未来再看到他的比赛呢就是瑞超联赛了。今年是29岁了，一位老将了哈。袁野在昨天晚上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这边的情况哈。中超结束之后加盟的是瑞士的草蜢队，刚才子昂说这是一支比较好的球队。 是的，很多的欧洲的球员或者说亚洲的球员吧，我们先不说欧洲其他的小联赛，就亚洲的很多联赛球员先都是去瑞士，要么去巴塞尔，要么去苏黎世草蜢这两支球队，然后通过在瑞超踢出来之后就可以得到五大联赛的球队的青睐。当然了，咱们也客观的说，李磊已经29岁了，其实呢他已经不在五大联赛的常规的球探要去看的比赛的或者说球员的范围之内了， 不是年轻人哈。 对，一般球探会更关注就是说登陆了草蜢或者说巴塞尔的年轻人，年轻的这个非瑞士球员们。就是因为这些年轻球员很显然他们就是把这当做跳板，所以说跳板那一头的球探也会关注。但是李磊呢现在更多的我觉得就是纯粹的出去闯一闯吧。 贾国安说瑞士可以啊，光说这个景致哈、啊、就是盖世无双。我们是去踢球的哈，当然生活环境也是非常的美好哈。 嗯， 好，来听听原野哈，给您介绍一下他了解到的情况。 中超联赛即将开始，北京国安将在12月10日进入赛区。而在国安进入赛区之前呢，已经传出了一个跟国安球员有关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咱们国安的左后卫李磊即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留洋前往欧洲瑞士超级联赛，瑞士草蜢俱乐部啊。首先说一下瑞超，我们可能这个媒体人总说瑞超写习惯了，很多球迷说瑞士瑞典，后来专门我又发了一个微博，说是瑞士超级联赛，不是瑞典啊。瑞士国家队说实话这几年在欧洲大家也看到了进步非常快，然后瑞士联赛呢在欧洲也是算是二级联赛了，跟五大联赛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比较符合咱们中国球员目前的定位。你让咱们的球员再出去五大联赛比较吃力，吴磊是中国最好的球员了，跟西班牙人在西乙的时候都已经逐渐打上主力了，现在回到西甲也很困难，所以说李磊现在去选择像瑞士这种联赛啊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哎，这是关于李磊中超结束后加盟苏黎世草蜢的这么一个说法。当然了，原野也说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29岁的球员，亚洲球员登陆苏黎世草蜢这支球队呢，和19岁的亚洲球员登陆这支瑞超的球队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对于李磊来说吧，这是他的一种勇气和毅力的一种体现。 当然，我觉得李磊这次决定留洋，还是令我感到非常佩服跟惊讶的，因为他年龄不小了，29岁了，能够毅然决然的再迈出留洋这一步，证明这个球员是有追求的，而不像我们多数球员觉得，哎呀，我到国外踢不上比赛怎么办？我在中超挣的钱也不少了，我知足了。对于李磊来说，他可能要是明年马上30了，想在中超养老，无论是在国安还是自由身去其他俱乐部，毕竟他现在是国家队的球员，都没有问题，再续一份3年到4年的长合同，而且也能肯定是中超顶薪，可以就养老了，是吧？就在国内继续奋斗了。但是可能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没有办法弥补了。作为职业球员来说，肯定都希望去欧洲闯荡一下。李磊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到了瑞士联赛能不能打上主力，能不能站稳脚跟。但是你不出去，永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的水平跟国外有差距多大。哪怕我出去一圈半年我回来呢，我也见识过了。当然我觉得只要出去就不能是半年。 所以我们说真的是对李磊这个勇气呀、啊、要点个赞。嗯，我们也祝福李磊吧，到国外能够不仅是闯一闯，长一长见识，希望他能够在瑞士的联赛站稳脚跟，打上比赛。而且我相信李磊只要在国外，他现在这个年龄出去不算是很老，刚刚29岁，出去踢3年，回来国内还能至少再踢3年，这样对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当然我们也对于北京球迷来说，也希望吧，李磊在外面有好的表现，然后如果有一天回来之后再能够返回国安是最好的。 嗯，刚才有朋友说那回来还归咱吗？俊先生也在担忧这个问题哈，那就看他留洋之后这个职业生涯的延续情况吧。如果就像刚才原野说的那样，出去练得也不错，回来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还长了不少球，也愿意回来，俱乐部刚好这个时候也能签他，那不就是一好百好吗？是吧？ 是。 嗯， 那说到俱乐部，那北京国安今天也是出发前往赛区了，具体呢未有成绩要求啊。正在上海备战的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的国安队呢，将在今天前往广州赛区出战争冠组的8轮比赛。球队经过近期的3场热身赛啊，基本是确定了阵容框架，新援 A 席状态出色，并且呢在与上海海港队的热身赛当中梅开二度。国安队自上月重新集中以来踢了3场热身赛，除了本场大比分负于海港队，之前还0-1不敌天津金门虎队， 还3-1击败了长春亚泰队。三场比赛，比利奇基本沿袭了联赛第一阶段的阵型和打法，并给了很多预备队年轻球员出场的机会。在国脚归队之前呢，比利奇在相应位置上用人比较集中，其中侯森铁打的一号门将，后防线上杨帆、刘欢、靳鹏翔、金泰妍和江涛轮番首发。中场方面呢，高天翼、朴成基本是锁定了下阶段联赛的两个主力位置，曹永静、白博洋、何振宇和刘国博则是重要的轮换球员，前锋则是席尔瓦和王子铭。那此外呢，中卫于洋此前完成了手术，恢复进度比预期更快，可能在开赛前赶往广州与球队会合。预备队小将莱比将是比利奇非常看好的希望之星，不过他在前一阵的训练当中扭伤了右膝，正在积极恢复。国脚池忠国因旅途劳顿有些小伤，不会影响下阶段比赛。上赛季受伤的侯永永目前跟随康复师在健身房进行个人体能恢复，预计明年冬训可以回到球场参与有球训练。根据球队安排，全队将于今天出发前往广州赛区，开启第二阶段的联赛。进入争冠组的国安队将与来自第一阶段联赛的广州赛区的4支球队进行双循环比赛，其中13号先与广州队交手，16号和联赛领头羊山东泰山上演京鲁大战，19号挑战广州城队，22号和深圳队来交锋。 嗯，袁爷也跟我们介绍了国安积极备战的情况。 国安在12月10日将进入广州赛区的比赛，国安第一场比赛在12月13号就要开始了。对于国安来说，现在球队备战还算比较有条不紊吧，因为之前国安就把球队拉到了上海进行备战，这样国脚到达上海之后就可以跟球队会合了。国安在前方打的一些教学比赛呀，咱们国脚也都上场了。从这一点来说呀，证明国安这个备战还是非常系统的，保障还是非常给力的。如果说国安说我不考虑国脚，我提前为了向球队适应广州天气、适应广州场地，我让球队去广州训练好不好？如果到广州训练，那国家队的队员是在上海进行健康隔离、健康监测期间是不能离开上海的，那这七天时间又浪费了。所以说我觉得国安，你看还是说本着这个球队啊能够训练好的这么一个角度出发。对于国安来说，现在没有太大的伤病，可能唯一的伤病就是中后卫于洋。于洋可能前面会缺席几轮比赛，后面的比赛他应该是能够参加。现在阵容比较整齐，国内球员比较整齐，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缺少外援，今年四大外援都走了。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跟山东啊、海港啊进行一下 PK？ 我们说就在成绩上不要给大家太多的压力，尽可能的打出一些好的比赛就可以了。 下周一晚上的8点，我们将会在这一轮哈先碰到广州队。目前在积分方面和山东队差9分，所以今年的争冠难度很大。没有对第二阶段的具体要求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边看比赛的时候，一边来宽容这支球队，同时对我们的成绩哈也能有所怎么说，提前做一个心理准备啊。 看开一点哈。中超重启广州赛区，不开放看台啊，争冠组比赛要封闭进行。保级组和争冠组的比赛都将开始呢。根据羊城晚报报道呢，广州赛区暂时不对外开放。二阶段的中超联赛赛区，广州赛区负责承办争冠组的比赛。那此前有报道称，广州赛区将会对观众开放。不过最新消息显示，广州赛区第二阶段比赛暂时不开放啊。至于后期何时开放，没有明确的消息。 嗯，这比赛快开始了，国脚们也都各自结束了14+7的隔离观察，回到各自俱乐部，要等着打联赛了。与此同时，和李铁在一起的原来的教练班子哈、将会回到各自的驻地进行休假。至于新帅李霄鹏，也将要开始新一期国足的选员的工作了。7号去上海和李铁进行了工作的交接。那对他来讲呢，组建全新的教练团队也是要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出意外的话呢，他执教时期的教练团队基本确认不会留任，也就是李铁之前的那个教练团队哈。随着武汉队官宣李金羽出任主教练，那么李霄鹏从武汉挖人的概率呢也是微乎其微吧，所以说要重新选人哈。时间不等人，那在确定教练团队的同时呢，他还要选定球员。按照计划，明年1月份的中下旬开始新一期的集训，备战1月底2月初和日本以及越南的12强赛。 目前呢，他会确定哈去广州赛区考察队员。之所以选择在广东，因为这是争冠组的比赛嘛，所以含金量也要高一些。李霄鹏在中超执教多年，不仅对泰山、武汉队了解，对其他的球队也了解。可以肯定的说，接下来呢，肯定会对各俱乐部以及目标球员进行一些交流，从而给国足的备战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 从由于艾克森、阿伦等规划球员啊，他们大概率是不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的，所以说李霄鹏圈定的首席大名单应该还是以土生土长的中国球员为主啊，但这肯定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让球队整体实力有所下滑。初次担任国足主帅的李霄鹏要面临的困难其实着实不小啊。 嗯，原野说四个规划球员真是哈，也不知道回不回来，命运待定。李霄鹏选人选也是要应对十二强赛的不利局面。 对于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李霄鹏来说，也就是要抓紧时间考察队员。对于李霄鹏来说，当务之急就是重新组建国家队的球员、教练组，包括工作团队。球员其实他不可能完全照搬李铁时期的阵容，特别是规划球员，现在我们知道了，有的回了巴西，有的回到中国，也不一定能够参加联赛。那没有了四大规划助阵，他势必要补充一些新的球员。同时呢，前一届国家队里面国脚年龄比较偏大，像郭天宇啊、韦世豪啊、段刘瑜啊，这些95年以后、97年、99年的队员比较少，出场时间也不多。我希望可能李霄鹏会不会让这些年轻队员在后面四场比赛得到一些比较多的出场机会。其实对于国家队来说，后面四场比赛非常困难，留给李霄鹏的时间真的非常少。联赛在1月4日打完，然后山东队跟上海海港还要进行足协杯的比赛，足协杯的比赛初步定在1月11号，大部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自山东跟海港这两支球队，达到了十人以上。而这11、12名队员，你要是打完足协杯之后，怎么也得再放假个5、6天，等在15、16号集中的时候，距离第一场打日本还是客场比赛，只有10天的时间，对于李霄鹏来说，准备真的是非常难。所以说他可能接下来国家队真的要是考验球员的意志品质了，不仅仅是这个技战术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咬咬牙，要把27号跟日本，更重要的是大年初一2月1号跟越南的比赛打好。意志品质坚定，体能好，这些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我也是希望吧，国家队这个时候要团结，一定要团结，不管有没有出现希望，都要把后面四场比赛打好。 一览众山小说，那行，那咱现在就锻炼新人呗，地级反正也都无所谓了。说到李霄鹏这边哈，托尼维也说了，哎呀，其实没有规划球员对他来讲也是个好事儿，就是另外一个战术的打法，你就确定了呗。哎，也有朋友说李霄鹏肯定也不会选更多国安的球员，那也不一定哈，反正去争冠组每个球队都要看一看啊。 是， 安慰一下退役少校，说今天悲催了。公交车上没有戴耳机，就只能在聊天室里看聊天了，听不了节目了。 是， 安慰一下啊， 安慰也他也听不着了。 是， 不管怎么样啊，灰龙台牛郎也说，这李磊这一走，加上外援的离开，中超啊，给人一种凄凉之感。怎么说呢？就像这花花绿绿的客人都走了，那咱们呢？ 花花绿绿。 就是所以说这个咱们也就是踏实过日子了，这个我觉得才能咂摸出味儿来。 也有朋友说争冠组咱基本上就是垫底的这个模式了，也希望能够踢出好看的比赛吧。吴梦生说，比一奇说这日子凑合还能过，因为家里还有自己人嘛，慢慢踢哈。永远的儿媳妇说，哎呀，那李磊去国外锻炼锻炼也是挺好的啊。灰太狼说了，相信李磊一定能做好功课，会能适应瑞超那边的环境，不出去后悔，出去了同样后悔，出去了会想家哈。 是的，出去了至少我觉得在职业生涯上会少一种后悔，没准会多一种新的后悔，就是没早点出来。 对，工体老球迷说期待李磊能够在国外有好的表现吧。但也有朋友说都30了，出去能踢上球吗？那也就看情况呗。 有的球员其实快40了，在国外3级联赛踢的也在踢 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看目前的实力啊。那李磊我觉得健康状况下是可以踢的。 08哥说认识也挺好的，可以多接触一下冰雪运动。 嗨， 等到足球退役之后，也跟张培萌似的来一个跨界 转一下冰雪项目， 那 也不是说没可能啊。卞局说了，李磊选择出国踢球，这年龄他还在努力，这一点就很不容易，真是有追求，给他点个赞哈。就像刚才我们子昂说的，趁这会儿还能出去哈，又怕以后回又想过来，那时候我有机会出去没出去，也是一种后悔哈。 对， 嗯。还有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天宫第一课》？您的收获是什么呀？孙东林说了，说《天宫课堂》真的是讲的还挺好的，了解了在天上的这些常识啊，我长知识了。不少朋友也看了，关注了昨天的这个《天宫课堂》的情况哈，说长了太空的知识等等。不知道您有没有给家里的孩子讲讲啊？包括今天的体育考试啊，这个话题，您觉得您上学的时候体育考试对您难不难？当时有哪些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一会儿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还会对体育中考这个事儿呢，重点关注一下哈。笑笑爱天天说了，我上学的时候考体育就是铅球的成绩不太好，其他都挺优秀的。看您这个图像啊，是个姑娘的图像，没劲儿哈。 嗯， 推铅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技巧的哈。 是。不仅是得靠上肢力量， 那、 其实更多的也是靠腰腹力量的辅助。 嗯，包括就旋转的这个角度啊，怎么使劲儿啊，怎么蹬腿啊，哈，都还是有点小技巧的。草球也争春说，我那个年代孩子都是疯跑的，没人管，所以体质都不错。那时候过考试那一点也不难哈。 嗯嗯。陈伟说，考了1000米啊，必考了1000米，孩子向我打包票说，到初三肯定达到3:20的那个标。我感觉吹牛呢，我19岁呢没到过那个成绩，这个我觉得孩子喜欢长跑的话应该做得到。我当年中考的时候3:12，过了这个3:20的标。 3:12，3:12是吧？我当时还想，这是什么？太专业了，您这个词汇。北三说了，说昨儿也看了这个天宫课堂，说太偏重小孩了，本来就是给孩子们的普及的课程哈，但我觉得也挺适合大人的。以前我们学过的这些物理方面的常识，老不用老不用，可能突然一下让你说一下这个原理，还不是一下就能说出来的。你虽然可能明白这个道理，但要是用言语把它表达出来， 嗯， 还真是有时候可能会不如孩子们哈。 对，所以说学习在学习一个什么，尤其是我觉得学习理科的很多东西啊， 嗯， 不是说学习一个现象，而是说学习一个道理。 嗯 啊，就比如说，就让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梗，说数学考试，然后数学考试问这个最后这个角度到底有多少度， 嗯， 然后答我用量角器量了是37度，让你拿量角器量了嘛， 让你算， 学的是这个过程对吧？考的也是这个过程。 陈伟说了，说必考的1000米啊，我当时的体育考试。孩子跟我打保票啊，这是孩子的1000米哈。说孩子跟我打保票说，初三肯定能够达到3:20的标哈。 嗯，还是没问题 的。我怎么觉得好像小时候，就我小时候那会儿考试没这么难，好像大家都能达标似的。 3:20不是及格标， 嗯， 是优秀标。 优秀，对呀、 啊， 是啊， 是3:00，我记得好像4:07还是3:50几 是 及 格线 格， 嗯， 及 格线， 那个还是很。 很容易达到的哈，嗯，退一少校说了，从内容上看，昨天这个天宫第一课哈，规规矩矩的、 嗯， 当面授课，网络授课不好吗？那不，对于孩子来讲哈、啊，这个地点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嗯， 在天上传回来的课，跟平时做的网课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哈。 是的， 而且你也看到了，这个课程的完成是需要多方面的技术支持的，根本不像您说的这么简单哈。 嗯 嗯。好了，这是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您也跟我们说说啊。天宫第一课昨天您的收获，包括马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还要说一说体育中考的事儿哈。当时您体育中考的时候，或者您体育考试的时候，有这么难吗？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哈、啊？接下来来给您介绍冬奥会方面的内容。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昨天在线上视频记者会上，针对个别国家不派外交人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时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确保运动员参赛是共识。如果奥运会被用来加剧当今世界的冲突分歧， 这就和国际奥委会的使命相违背了。他表示，国际奥委会始终关心运动员参赛事宜，对各国家和地区支持运动员参赛表示欢迎。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让运动员吃下定心丸，这是国际奥委会以及我们各成员协会的共识，也是所有支持奥林匹克休战协议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共识。我们关注的焦点在运动员和比赛上。 巴赫也表示说，我们的使命是和责任是确保举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运转以及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北京冬奥组委会完全尊重这些，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中国尊重每一位参赛者的权益，基于此，我们与北京冬奥组委紧密合作。北京冬奥组委会像他们在冬奥会测试赛中做到的那样，继续履行承诺。 我关注一下首钢滑雪大跳台运行船队的消息哈。场馆呢说已经进入到了冬奥会的造雪倒计时，雪就是下雪的雪。正式造雪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在一周当中启动，到明年的1月20号左右结束。来说说今年的造雪的情况哈。 是的，据他们的负责人刘琦介绍呢，目前场馆采用的是高效节约的智能化造雪系统，根据天气条件呢，按照9个等级调整用水比例，每立方米造雪可节水20%。以造雪枪为例啊，这种造雪设备具有分档调节功能，不仅可按需求制作较干的雪粉和不同含水量的湿雪，还可以通过调节出水量、出气量等方式对造雪品质进行精准把控，提升了造雪的效率。首钢滑雪大跳台位于北京首钢园内，是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新建的，也是唯一的雪上项目竞赛场馆，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比赛，诞生4块金牌。 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哈。那说到天气冷了，可能有一些雪场是不是开板了？对你来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话题哈。 北京的雪场都已经开板了，大多数吧，陆陆续续都开板了。然后呢，现在有好多雪场又暂时关停了 啊， 它的山上的一些高级道又暂时，中高级道又暂时关停了。因为这两天太热了。 对，你看今天就是9度嘛，我就还说，我说一般要到这个时节都是4度左右哈。 是。 所以今天和包括这段时间的气温可能还是不太适合除雪啊。 对，昨儿我刚去了密云，滑水去了，其实不是雪啊，都是冰沙。然后到了这个下午呢，基本上就和泥了。然后昨天有雪场呢，本来就开好了，都开好了，然后呢宣布从今天开始呢，暂时再关闭所有的雪道，就是所有的需要缆车上去的雪道，因为确实维护成本也好，包括质量也好，其实差点多哈。 等到天气稍微凉一点的话，可能各个雪道才会有更好的这个体验的感觉哈。 是， 当然了，如果要是所有的好天都留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那就更好了。 哎， 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体育中考的这些内容哈，您也是比较熟悉了，以前也考过，以前对您难不难呢？还有就是昨天的天宫第一课，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还是想要这块金牌，一想的话感觉压力巨大， 后半年3年都没觉得。 都灵冬奥会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前，韩晓鹏失眠了。虽然预赛第一，但他深知对手白俄罗斯选手达新斯基的实力，之前中国选手还没有谁能突围。 中国选手韩晓鹏呢，也是来自辽宁的一位运动员，22岁，在预赛里边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实际上呢，他在2005年的澳大利亚站的世界杯比赛里边就曾经取得过第2，也参加过上届的冬奥会。 但一站在出发点，他马上进入到了比赛状态，汲取前一天中国女队折戟的经验，他得出了本次比赛裁判更看重选手落地稳定性的结论。所以即便第一跳落后，但第二跳他没有增加难度，为的就是确保落地的稳定性。 韩晓鹏在第一跳结束之后呢，是落后第1名选手不到1分，

至少还能进前八。 原地纵跳摸高，你跟您那跳高劲儿不太一样也哈。 对，但是反正练出来了，把这个腿部的肌肉跳纵向肌肉练出来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同学们的选项原来二选一，现在所以选的多一点，六选一哈。 嗯。 像第三类的运动能力呢，侧重对抗性项目或者是基地项目，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其中有羽毛球啊，或者是乒乓球，这是新增的。像乒乓球就是考发球和左推右攻之类的。 嗯。 羽毛球呢就是考一考发高远球啊，正反手挑球啊就可以。 嗯， 原来的选项是三选一，现在变成了五选一。 是 啊，像第四类的运动能力侧重于个人项目了，包括像体操男生的双杠组合技巧组合，女生的双杠组合技巧组合，包括武术一共有两项，包括健身的长拳套路和健身的南拳套路，如果有这样的这个特长的话，或者是从小就练的话，也是比较好一点。游泳也可以，游泳100米，所以一共七项，这七项是属于新增的项目，男女同学都是五选一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特长来选啊，有很多的这个规定哈。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是请本台的记者陈默给您做一个综述。 此次的改革呢，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大大增加了拿高分、拿满分的几率。 12月9号，在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新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包括过程性考核与现场考试两部分，总分为70分。其中，过程性考试要包括学生体质健康考核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两部分。 这次新增的过程性的考核包括学生体质健康考核和体育与健康知识的考核两部分，包括像体重指数、肺活量、50米跑，还有坐位的体前屈、1分钟跳绳，还有1分钟的仰卧起坐等等。这次我们设计呢，考核的时间是4年级、6年级和8年级的第一学期。这部分的分数呢占30分，达到良好以上就可以得满分，大部分同学都能够达到良好以上。 据了解，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为本次的新增内容，在8年级的第二学期进行，各区将会按照全市统一的要求组织孩子参加考试，分值为10分，考试形式为开卷考试、机考。而现场考试的分值、时间、年级以及组织方式都和以往相同，分值仍然为30分，还是在9年级考。但是本次改革现场考试打破了以往过于集中限定考试项目的弊端，设置了22项考试内容，比以往增加了14项。这其中第一类素质项目是必选项目，考研耐力，具体包括女子800米和男子1000米考试。而第二类到第四类，在每项目当中都可以自主选择一项即可。比如素质项目二的考试当中，学生可以选择男生引体向上、女生仰卧起坐、男女生实心球，以及新增的男生双杠臂屈伸、女生斜伸引体和男女生的1分钟跳绳、原地纵跳摸高、立定跳远等5项。这样学生的选项就从原来的2选1变成了6选1。而在运动能力考试项目当中，更加侧重了对抗性项目和集体项目，除了原有的三大球以外，还增加了2小球，就是乒乓球和羽毛球，变成5选1。最后的运动能力考试则侧重于个人项目，包括了体操、武术、游泳等运动能力。李毅表示， 同样的30分的现场考试分数不变，但此次的改革呢，让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能够尽可能的选择自己比较擅长喜欢的项目，真正做到在无体育不教育的基础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据了解，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从2021年公布之日开始实行，分年级过渡逐步推开，直到全面推行。也就是说，现在初2、初3年级的学生仍然沿用原来的体育中考政策，而小学5年级、6年级以及初中1年级的学生只需要参加8年级的过程性考试，总分为50分。而现在3年级、4年级的学生则按照改革方案参加6年级和8年级的过程性考试，总分为60分。现在小学1年级和2年级的学生们将会成为第一批北京中考70分的学生。 嗯，义务教育体育和健康考核评价包括过程性的考核与现场考试两部分，总分值是70分。那其中过程性考试的分值占到40分，现场考试分值是30分。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北京体育中考这是一个70分的时代了。 嗯，对于从40分到70分啊，很多学生家长要担心说，分值提高了会不会让孩子们更累了， 科目是不是更难了？那我们也是听听东城区体育学科带头人、广渠门中学附属小学花市小学体育教师张丹对于体育中考改革的看法。 从这个整体文件上来说，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强是非常有好处的，把我们学生的运动技能系统化形成提前。那九年一贯制的学校，我们肯定着眼于学生的长线条这种发展，我们就要在小学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学生将来在八年级、在九年级考试的时候所涉及到这么多的项目，我们也会对我们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的一个项目进行一个调整，就是我用很多种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去选择。你说孩子在没接触之前，他怎么进行选择呢？他没有实际去体验，那也就是说这些所有项目这些孩子都要实际体验过以后，他可能我才能从中选出一到两个我觉得哎特别适合我的，比如说我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可以能更好的去拿到一个分数也好啊，或者体现我自身的能力也好啊。这个试验的过程中不就是这个学生对所有运动技能的一种学习吗？那最后通过技能，比如说我最后选择羽毛球，我觉得特别适合我，那他针对一个兴趣他进行深度发展，我要考试啊，哎，我将来想去打打比赛，想再上上更高的舞台，这样一步一步，我觉得激发了孩子这种自主运动能力，这是特别好的。一共是22项了，这么多的项目，总有一至两项是适合你的孩子的，而不像以前女生一听啊就是足篮排，那现在很多女生我就喜欢打羽毛球，我就喜欢做体操，我就喜欢打乒乓球，不是也很好吗？对于家长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对于家长和学生的反应呢？我们来听徐真的介绍。 12月9号下午，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发布的当天，记者来到了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垂杨柳校区。正在读初一的王同学将是第一批逐步过渡到新政策的学生，他中考时体育考核总分数为50分。今天在学校，他已经听说了中考体育考核中的新变化。 选择的方面更多了，然后就是挑自己擅长的去做，就会更好一点。现在男生女生分开的，所以练的项目有的会不一样。 杨女士的孩子也在这里读初一。杨女士认为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喜欢羽毛球的孩子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挺好的，因为孩子他不一定非得喜欢跑步。然后我觉得现在更利于孩子多方面发展体育，因为孩子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喜欢打羽毛球的，我觉得应该他会选择羽毛球。 家长任先生称，一些新增的项目比如武术，不仅能让孩子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也能在学习中体会中国的传统文化。 武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应该是普及一下，他练练总会要有体会的，又锻炼身体又体会了这种文化，挺好。 当天下午，记者也走访了垂杨柳中心小学。市民郑女士的儿子在这所学校读2年级，由于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分年级过渡，逐步推开，直到全面推行，郑女士的儿子将成为第一批北京体育中考70分的学生。 肯定是为了提高孩子的身体素质，然后我们平时肯定是要给孩子加强锻炼了，无论是从孩子将来考试的角度去着想以外，还有就从孩子健康角度，我们肯定也是平时也比较重视，倒是，所以说对于孩子的影响应该还是宏观来说是好的，然后就是，看一眼孩子的身体素质啊，锻炼能不能提高一些，只能是这样，然后给他尽可能的，就是按照上面的那些，比如说长跑啊，然后还有一些篮球啊、游泳啊，就给他尽量去全方位的培养一下。 郑女士的孩子特别喜欢游泳，郑女士说，这样的政策也有利于孩子个性上的发展。 当然是件好事了。像他可能就是一直在坚持着游泳啊什么的，不管是从他自己的身体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一个兴趣角度来说，都是挺好的。我当时觉得这个政策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 这是咱们体育中考的大致的一个内容哈，孩子们、家长、体育老师大家都有比较不错的反应哈，看看大伙儿怎么想哈。 这周扒皮说不难啊，不仅不难啊，现在的大多数孩子也不难达标，其实孩子们的整体的素质还是有提高的。这跟很多的，就我觉得在表态的这个分类上啊，大家分为两类，一类呢像周扒皮一样觉得说，其实大家整个的年轻的孩子身体素质在整体提高啊，也有一部分网友听众朋友们表示呢，说现在的孩子体质不行了， 这个呢还是要全面去看待啊。其实据我了解，其实体质是在变好的，但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是视力在下降，这是近视问题在增多，这是我确实了解到的， 因为电子设备介入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深了， 对，然后 写作业、交作业，一些日常的管理都是要通过电子设备， 对，然后第二呢是心理问题在增多，因为父母可能也更喜欢打游戏，因为80后90后也开始逐渐当父母了哈，所以说这是我感受到，但真说体质的话啊，真的是比我当时的时候很多这个孩子要好了。有时候我去翻那个我在初中的时候的照片，就是看就是有人拍的，就是我们一帮小孩在那儿踢足球，我看了以后我自己都吓一跳，我都惊了，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胳膊啊腿啊都是跟麻杆似的，尤其是上身那个胳膊，就是脱了衣服绝对能看着肋骨那种，一根一根绝对能看见。然后 现在孩子的 胳膊都特别细，对，现在的孩子其实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说都是白白胖胖的小眼镜，不是这样的啊，可能会戴着眼镜，但是呢有很多的都是身材比较匀称的，但是一看就不瘦，这里面也许呢他没有特意的练块，但是那个就是身材那个感觉，他的那个皮下不是全是脂肪，就一看就有肌肉。而且呢我现在去可能大学里啊跟这个大学生再去踢球，或者说 那你就是老人家了 啊，是再去感受他们整个的，无论是从这个足球的体育素养上来说吧，就是脑中的体育素养上来说，还是技战术的水平，或咱们说太专业不好，就是说身体素质水平吧，真的是比我以前感受都要好，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是体育中考的这个层面当中的孩子哈，不明觉厉说了，我初二的时候体育就啥啥都不行，暑假苦练，初三苦练1000米满分跟玩一样，高中军训的时候那会儿引体向上，把这个教官啊都拉到怀疑人生了。你看这个孩子就是有针对性的，平时就喜欢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的训练， 是，挺有意思啊， 就像荣生斋也跟你的想法一样，确实是体质还是不错，就是眼睛不行现在， 对， 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哈，赵军说现在的孩子一般都不怎么喜欢跑步，跑步有的时候是稍微有点枯燥哈，但一群孩子跑可能还好， 是， 这个也有朋友说嗨，我体育考试，我就体育考试能拿高分，其他的都不一定。 所以说，怪不得您现在在体育广播的直播间里。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也是，体育是满分啊，我觉得还是可追求的。你让我去数学考个满分， 那你还真不见得都能答对。 对，我本来就不擅长数学啊，那就算我擅长了，比如说英语、语文，我去考，那满分也太难了吧？所以说满分，文化课的考试满分真的是很难的哈。 但是体育课这是非常有自信， 是因为体育考试那个目标就是那样啊，实心球、铅球抛那么远就是满分，体育就是你跑步跑进那个时间就是满分，那个满分是可追求的。所以说，可能这是我在小时候啊就觉得体育考试很简单，或者说体育考试复习起来准备起来更方便更好准备的这么一点吧。 杨阳洋也说那会儿体育考试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也有朋友说这简直就是白拿的分儿。那是对您， 是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您这么强哈。平爷也说我上学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正规的这种规定体育考试什么的，他说如果我考的话肯定是满分，这年有点像踢国足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场上你肯定能进球的意思。啊，当然还有朋友说到天宫第一课啊，说昨天在课堂上也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繁荣昌盛哈，所以在昨天听课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的自豪哈。乡野小老头说我那会儿上小学60米短跑还有400米算是长跑了，那会儿包括跳高啊跳远啊你就任选哪一个，包括1分钟跳绳我都行。对于家长来讲，这个层面的人来讲，我小时候都行，样样都成。 对，这马上开始秀娃内卷了哈。巴乔说我带着我儿子练跑步，体育满分，浑身肌肉，文化也好，儿子争气。 这俊也说我中考那会儿1000米立定跳远引体向上引体向上换成铅球了，30分满分，一点问题没有。 是 8216也说体育考试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难的，我记得当时引体向上10个就是满分，所以做10个男生可能还是可以做到的。 对， 还好当时我没轮上引体向上，我是 其实好像很多男生都怕这个。 对，头是因为引体向上确实很难，就是你一千米跑得特别好也好，立定跳远跳得特别好也好，但是你不意味着说你这两项拿高分了以后，你的这个上肢投掷力或者说上肢牵引力就一定能拿满分或者甚至及格。 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男生如果你做不了这个引体向上的话，还可以直臂悬垂就挂在那儿，然后换算一个什么公式也行，好像是 啊。 对于体育中考，记者陈默也是做了个短评啊，说以体育中考改革为契机，实现终身体育。 以往体育中考一直都会被诟病现场考试应试体育倾向严重，过程性考核导向性弱，体育考试内容供给类型不足，学生自主选择空间小等突出的问题。而本次北京市新的体育中考改革方案遵循了学生的成长规律，尊重了孩子的兴趣需求，这其中增加了过程性考核积分内容，体现了中小衔接，带动和督促了孩子从小坚持锻炼。而适当的增加分值，并且加大过程性考核的权重，重在培养过程，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参与就能够得分，引导孩子养成锻炼的习惯。而另外一方面，本次体育中考改革扩大了现场考试项目的数量，平衡了难度，增加了实用性、兴趣度和学生的获得感。可以说，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改革虽然看似是增加了分数和考试次数，但是应试和分数绝对不是目的，而是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来撬动改变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引导孩子形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从40分到70分，体育中考的改革更是孩子终身健康理念的一次革新。我们希望能够借用体育中考改革的指挥棒，来调动孩子自主自愿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从而养成习惯，终身坚持，从中受益。 其实我觉得咱们家里人来聊天的这些朋友，我觉得都是终身体育的这个人群哈。 嗯， 包括像现在可能年纪也稍微有一点年长的这些家里人哈，他们可能一年关注体育的这个时间在生活当中占的比例会非常大。 是， 比如说天天听广播听体育方面的内容，这也算是终身体育的一种向往哈。 对，所以说真的是以前啊，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 嗯， 我什么时候生活中当中能用到投实心球这个技巧。 但它其实只是一个动作，但这个动作会代表很多。 是，所以说现在想来，就是说如果说啊，现在比如说我把这个选成了一些对抗性的项目，那我会在当时我就会喜欢上羽毛球或者乒乓球。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属于天生就喜欢，包括受到家庭影响啊，天生喜欢体育。但是可能有的朋友，有的年轻的孩子，可能他本来喜欢的是美术，喜欢的是漫画，喜欢的是动画片，或者说喜欢的是小说，这个时候如何让他们走上一条终身体育的道路，可能靠枯燥的应试项目就不行了， 就得靠有趣。 对，就得把应试或者说分数的要求跟这个有趣的真正的体育项目运动项目结合起来。我觉得 没有孩子不愿意在一块玩的。 对 啊，得有这种氛围哈，把大家怎么粘合起来。 是的， 比如说我跟子昂是同学的话，子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我在你周围的话，你应该影响我们这些小朋友哈。 是， 嗯， 就关键是大家一起玩实心球吧，那肯定是没意思。 嗯， 但是哪怕一起踢个足球，或者说打打篮球，甚至说就羽毛球，轮着上打擂台，这绝对比一起扔实心球有意思多。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项目增加真的是很有必要。 8740说了，体育考试对我来讲可是不难的，因为平时我就挺认真锻炼身体的，我上体育课注意动作要领，都能够比较好的完成这些体育考试哈，所以成绩还是不错。沸腾工体也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说，1985年就中考了，当时没有这项。 嗯 嗯，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哈，说这个昨天天宫第一课的事儿 ，Pure 就说了，说增长了阅历，我还挺想去太空的。 是， 为什么要给孩子们上？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心中哈种下这样一颗种子。 嗯， 我觉得您现在想上呢，可能得花很多钱。 是， 孩子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以后走上这个航天相关的领域的道路，还是可以哈。 您就只能买票去等着太空旅游了。 等座是吧？嗯。变局说了，还记得以前在军校，我们那会儿是体育考试，考实弹射击，大晴天又风，还是不太利于 露天射击的这个项目哈，第一枪打了9环，第二枪我调整了一下打了10环，很快就打完了第三发子弹，一看第三环是0环，不可能啊，肯定是报错了呀。然后就说啊，去让所有的人打完之后我去看看靶纸，果然是哈，是2枪打在一个眼上了，所以3枪29环就取得了全校最好的成绩，而且还是露天有风的情况下哟。 嗯， 太棒了您。不知道您现在这个技能哈，这个精准的技能是不是延伸到了生活当中哈？其实乌龟说了，我小时候上房爬树，大水坑里扎猛子、摸砖头什么的，所以这些都是基本技能。这些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讲，去考个体育那简直太简单了哈。 嗯，但是有的时候也需要技术。 嗯， 就是比如说你让您现在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跑个1000米可能没啥问题，因为天天跑。 嗯， 但是比如说投个实心球，那是需要技术的啊，甚至说一些对抗性的项目，那都是需要技术的，那就得再学了。 嗯， 所以说体育也真的是，现在我觉得体育已经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只是一个蛮力的项目了啊，更多的还要有体育意识、体育的头脑。 尤其现在啊，大家用这么多的电子设备，都爱坐着、躺着、歪着不动。 嗯， 能够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站起来出去玩和大家玩的习惯，真的是挺重要的。 是的，有听众朋友说，闺女小时候教她立定跳远，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班里第一，可骄傲了。这立定跳远这事儿是真的是需要技术的啊，真的是有技术才能跳得好，光靠蛮力还真不够。 这立定跳远，好像我小时候觉得我们班女生立定跳远基本上都能。优秀或者是及格，最起码及格吧。 嗯 嗯，像我这样的小个子也是可以的。用户晨曦说，天宫课堂的第一课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只有40分钟的时间，航天员却用了简单的5个小实验，让大家更了解在失重环境当中物体的变化以及它的变化原理。对我来讲，对于大人来讲哈，也是很长知识的。嗯。也有朋友说，是这样的，现在孩子们的体质应该狠狠地抓一下哈。 嗯，风中的承诺说，我读初二的时候，我们就3个班，100多人，有一次跑3公里往返，我平时没怎么练，有的同学也天天练，也没跑过我，我是100多名学生中跑的第一名。这就是天赋型选手、啊、 天哪，那您这错过了去中国田径队的机会啊。 我觉得是啊。 嗯，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一会儿啊咱接着说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享。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早晨有雾，能见度低，今天上午雾气逐渐消散，能见度好转。今天天空云量比较多，昼夜气温变化大，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雾或轻雾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风力不大，比较适合登山。晒太阳的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6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 嗯， 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第二时段哈说了体育中考的事儿，也分享了大家的很多的看法哈，包括您以前的经历。但昨天天宫课堂的第一课哈也有很多的收获，别忘了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第三时段一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中超方面的话题哈。今天呢，北京国安队将会去广州赛区参加中超第二阶段争冠组的比赛了。我们也在出发之前哈，再给大家唠叨唠叨哈，看看即将开始的中超第二阶段有哪些看点，包括尤其我们国安的哈。来，请进今天的主咖。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今天的主咖是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来，请进李哥。李哥你好。 哎，小丽你好。 嗯，早上哈，我们也是在关注国安今天要去广州赛区的事儿。那在第一时段我们也说到了，又要留洋的事儿哈，一块儿咱们一块儿说说哈。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第二阶段国安的比赛，因为没有什么外援了，咱们这个外援席尔瓦就这个独苗一个， 对， 看看咱们这一阶段的前景，您给大家预测预测哈。 嗯，好的。这个国安马上去广州啊，争冠组。整个来看呢，跟赛季之初啊，跟第一阶段相比呢，应该说球队现在在外援这块呢，应该说更加的困难了。就像小丽刚才说的，我们只剩一个席尔瓦，应该说是单外援出战。这是个情况。另外呢，我们有六大国脚归队了啊，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今年，这个为了给国家队打这个40强和这12强，应该说整个联赛也好，还是各个俱乐部也好，应该说还是蒙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当然为国出力啊，这个无话可说，但是这个客观因素我们还是在联赛开始之前呢，还是应该充分的说一说。这六大国脚，因为从国安本身来说呢，我们是从李铁也好，还是未来的李霄鹏也好，我们北京国安应该是一个国脚大户啊，这跟恒大、跟山东泰山应该是并驾齐驱的。特别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国安的国脚人数是渐次增多啊。这一方面是我们的荣耀，但是从联赛这个角度啊，从这个俱乐部主教练比利奇的角度看，那其实这个也带来某一些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尽管由于12强给中超耽误了很长的时间，按说啊，俱乐部有更充裕的备战时间来备战这个即将在周日开始的这个第二阶段中超联赛，但是正是由于外援的缺失和六大国脚的上调，所以呢是比利奇手下一直是缺兵少将啊，难以有充分的磨合。他现在面临这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呢，比如说手下就这些人，那他只能就这些人进行一个所谓的备战训练，但实际上我们看从下礼拜一他打广州队的时候，那现在原来有留的这些人中啊，他很少能挤入到主力阵容，所以呢，这个就给比利奇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练的人不能用啊，不练的人，状态、身体、这个心理等等这方面呢、到底如何？他其实也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 嗯， 所以我们看今天出征以这个时候俱乐部啊，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是心知肚明，非常明白这个形势。再加上我们看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国安。在第一阶段打完之后，目前我们虽然是挺进了争冠组，但是呢，由于按照赛程的要求，我们要把第一阶段的这个排名和积分啊，同时都带进来。目前国安在争冠组中是24分，排名第6，8支球队之中，我们距离榜首的山东泰山33分有9分的差距，那么距离广州恒大，我们就是近期首战的对手，也有6分的差距。 所以这个赛季中我们要想争夺一个冠军啊或者亚军这样稍微比较好的成绩，这个难度已经是非常大了。所以这样的原因呢，俱乐部呢对于球队呢现在啊这个传出的消息是，对于比利奇在成绩上我相信啊会有总的要求，就是你还要是永远争第一，这个精神永远不能放弃。那么其实没有俱乐部这个要求，作为职业教练员的比利奇和所有的球员也不可能说不往好了打。 嗯， 那另一方面呢，俱乐部确实也没有像去年前年那样喊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比如说什么争冠的口号啊，这种没有具体的成绩要求。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球队现在面临的一个总的基本的形势。 嗯，也看到有消息哈，尤其是第一时段我们跟这个原野这儿也确认了，他也的确说到哈，国安球员李磊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就要去瑞士超级联赛去留洋，但是咱们家里人呢都担心说这都29了，去这还行不行啊，来得及吗，踢得上球吗，别跟当年咱们张石在那边想替补也踢不上哈，这种感觉大家其实是担心的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草蜢队是瑞士超级联赛的过去的一支所谓的强队啊，但是最近这几年他实际上在瑞士联赛中他已经不是一支强队了啊。我们看看目前最新的一个瑞超的这个积分情况，他现在是排在了第五位啊，因为我们知道瑞超总共才有10支球队，他由于对数比较少，他的赛季呢是每一支球队和另外一支球队要打四轮比赛，就是两个主场两个客场啊，通过多轮次的循环来撑满这个超级联赛对数只有10支的这么一个短类。那么现在我们看他们草蜢队是21分排在了第五位，也就是说在瑞超联赛中10支球队中他是居中的一个球队。 嗯， 那这个就是他现在真实的一个实力。首先去瑞超踢球如果真的能成真的话，对于29岁明年就30岁的李磊来说，我觉得是他个人生涯的一个顶点啊，一个追求，一个梦想的实现，我们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这个好事儿我觉得啊只限于他个人的职业理想的实现，那么对于未来的中国足球队啊，比如说对于李霄鹏是吧，能不能借上李磊去草蜢队踢球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限的。 嗯， 这个就像大家每一个人听到了李磊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喜讯传出来，大家的心情就是一半忧一半喜啊，喜的就是为他个人而喜，忧的就是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吴磊，对吧？ 嗯， 在西班牙人留学最终回归中国队，我们看他无论是40强还是现在的12强，他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棋子， 为国效力。 对，为国效力。对，我们一般的普通球迷对于这个国家队队员的这个出国留学，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个这个球员球迷是有反对态度的，但是大家更多的这个心情还是说你为国效力，你去国外去闯荡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中国队的水平。但是李磊在这一点来说就是要谈到他的忧了啊，我觉得他这一点来说很难是还有什么为国效力的这个更大的空间啊。其实于他本人而言，我觉得在技战术的能力上他也不太可能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嗯， 更多的可能的变化他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他的眼界肯定会能够开阔的啊，尽管瑞超联赛咱们平常了解的不多，但是比中超肯定要强的很多，尤其在当下中超面临的这种窘境啊，这种低谷的状态下，那你去瑞超联赛打，那肯定是在眼界上在对足球的这种意识理解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跃升。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其实早在金志扬执教北京国安队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过中国球员到欧洲去效力的时候是怎么个效力方法，怎么一个踢球的渠道是更合适的啊。当时我们探讨的结果最终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不希望去欧洲五大联赛， 嗯， 特别是不能去欧洲五大联赛的那种稍微有点名气的球队，因为那个去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踢不上球。 嗯， 而且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呢，能够去五大联赛的中国球员如果背后没有强力的中国资本的支持的话，这种梦想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人家看中的以及说是中国球员某一个人，不如说看中的是他背后带来的资本带来的流量啊，和未来自己这个俱乐部在中国市场上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是促使他这个球队吸引这个吸纳中国球员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所以呢不是靠自己的真正硬实力去踢球，那这种就是比较悲。所以当时 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希望中国球员，那都是多少年前，二十五年前的事儿了，就是希望像李磊这样去欧洲的二级联赛甚至三级联赛的球队。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实际上你看瑞士离德国啊很近， 嗯， 而且瑞士中还有很多人说德语，那么实际上两国之间的那种来往，尤其足球界的来往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如果你在瑞超能够有一支球队能站稳脚跟，能够作为一个咱不说绝对的铁打的主力，你起码是做一个轮替的主力的话，那这样的话对你个人的这个技战术能力和眼界意识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你借这个机会为立足点，是吧，你能观察周边的这些足球五大欧洲五大联赛的强队，这样的话呢你的收获可能要更大一点点。 嗯， 所以呢，然后呢，后续呢会给其他那些潜在的啊年轻的中国球员趟出一条去欧洲踢球的一个新的路径。 嗯， 我们当时觉得是这是一条比较理想的路。那现在李磊呢，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晚了，虽然有点晚了，但他路径前进的路径我认为是很对的。 嗯， 所以这一点来说呢，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从中国足协的这个官方层面也好，还是从这个媒体和球迷的这种这个社区的议论也好，大家已经都特别的有一个共识，就是支持中国的球员尽量向外走。 嗯， 不管中超是陷入低谷还是金元泡沫盛行的时候，大家都是持共同的态度。但是看来这几年啊，就是唯一的明白过来的就是吴磊啊。吴磊是在他为上港队拿了中超冠军的第二年前往的西班牙闯荡。其实以他的那种当时的名气和市场的价值来看，那他去西班牙这个闯荡，其实他个人的经济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嗯， 但是呢，我们看就除了吴磊一个明白人之后啊，我们看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中国球员去顺着吴磊这条路径去前往欧洲闯荡，因为他们知道以及那样去闯荡是前途莫测，是吧？经济上损失很大， 嗯， 而在国内呢，对，在国内呢待得舒舒服服，是吧？踢着一个竞争不是很激烈的，拿着这个上千万的年薪，那么他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个就是眼界胸怀啊，限制了这些职业球员的这个未来长期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中国队冲击十二强的这个脚步。 嗯，也希望李磊在剩下来的八轮比赛当中健健康康的，然后完了之后哈，准备去留洋，然后身体也是没有大的问题哈，健康的把这个个人的生涯能够走完哈。 这一点叮嘱很重要，因为吴磊这个李磊最近这两三年 老受伤， 哎，这身体状况， 嗯， 通过老受伤就证明他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非常明显。如果说在中超这样一个竞争并不是很激烈，比赛节奏不是很快的联赛中，他能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去瑞超踢球的话，那这一点来说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和短板了。 嗯，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也继续关注这个动向哈。再见。 好，再见。 嗯，这是中超方面的内容，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北京晚报的李哥哈。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个内容，一个是今天国安就要出发奔赴广州赛区了，我们还会有八场中超第二阶段的争冠组的比赛。当然我们现在跟泰山队的分差比较大，9分，今年争冠难度比较大，所以咱们的球迷朋友就关注哈，接下来这几场比赛咱们能够打出好看的比赛就行。还有第二点，就是李磊说这个赛季打完之后要去瑞士超级联赛留留洋哈，增长经验，然后扩大眼界，这是两个要点。 是的 今天也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连线，我们的记者李维呢终于联系到了本周一凌晨斯诺克英锦赛，当时中国选手赵欣彤获得冠军哈。昨天呢，我们的记者电话李维就是采访了在英国正在训练的赵欣彤，真是联系上了，也聊了聊这次英锦赛夺冠和未来的目标啊，来听赵欣彤的这部分内容。 赵欣彤你好，感谢接受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采访。首先还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你在这个赛后说自己想去喝这个伏特加来庆祝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喝了这个伏特加来庆祝你夺得英锦赛的这个冠军。 拿完冠军之后，像昨天就跟朋友吃了个饭，聚了一下餐，喝了一点点啤酒吧，但没有像赛后说的去喝伏特加。我当时只是有点开玩笑，然后说了一个，说去喝伏特加什么的。 嗯，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这次夺冠之后呢，我们中国台球协会也是特意发了贺电来表示祝贺，对你这次英锦赛的夺冠。 包括呢还有一些我们的球迷，尤其是我们北京的球迷啊，也是熬夜看了你这个决赛的比赛，应该说是非常关注你的表现，也对你是非常的喜欢，有没有想对他们要说的？ 确实，因为小时候中国台协还有我在北京斯诺克学院训练，对我帮助的特别大，然后也有好多老师看我长大，然后在比赛过程中也经常给我指导，看都教我在各个方面什么，在任何落后啊还领先的情况怎么去应对场上的变化，反正教了我挺多的，也挺感谢他们的，也特别谢谢球迷这么支持我，这么多年的一直支持，然后也还一直喜欢看我比赛，确实很谢谢他们，希望我之后能赢得更多比赛，不会让他们失望。 那其实我们知道啊，这次夺冠的历程也是很不容易，不知道你觉得哪一场比赛或者哪几场比赛会比较困难，包括在哪一场比赛之后你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啊，要夺冠或者说有机会去争取这个冠军了？ 这次比赛一上来前两场打的还是比较纠结的，尤其是塔猜亚跟希金斯那两场比赛，本该我都是有很大机会去输掉那两场比赛的，但最后我还是赢下来了。自从跟希金斯赢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心态就可能就放得更加平和了，然后也自己调整得很不错，觉得自己会有更大的信心去拿下接下来的比赛，说到后面就越打越好，然后自己的竞技状态感觉也提升了，所以后面也打得非常不错，赢得的冠军，当然很开心。 我们也知道这几年的时间啊，因为疫情的影响，对于咱们这些斯诺克选手来说还是非常的困难或者是很不容易的，你们在英国那边生活的时间会比较多，就不能经常回到国内来打比赛啊、训练啊，或者和家人团聚，在那边是什么样一种生活呢？ 确实因为疫情这两年在英国就很少回国了，现在每年都只有打完世锦赛一两个月的时间才有机会回国，因为现在回国还要隔离嘛，一隔离的时间就所剩的空余时间就特别少了，现在大部分时间在英国都是训练，业余的时候可能就跟朋友打打游戏什么的，所以再加上因为疫情比较严重嘛，也不太敢出去旅游或者怎么，所以一般所以在英国这边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少。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次夺冠之后，包括夺冠之前，这个吉米怀特和奥沙利文都特别看好你，而且这奥沙利文还一直对你抱有了特别大的一个期待，我不知道你跟他们这关系怎么样，包括平时是不是他们也会给你一些在这种训练上的帮助呢？ 像奥沙利文跟吉米怀特我们经常在比赛的时候还有训练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他也经常给我帮助，但是像奥沙利文他就对我特别好，有时候还时不时发短信问我最近练拳练得怎么样，让我在哪方面注意，在哪方面要加强训练，都跟我帮助我，确实帮助挺多的，也跟我说了很多，也特别看好我，也谢谢他们这么看好我。 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次世界台联呢对你的夺冠也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就是起飞。那三大赛之一夺冠了，对于自己未来有哪些期待，包括目标是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比赛我拿到冠军，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去赢得更多的比赛，我也希望自己能通过这些比赛不骄不躁吧，然后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去争取更多的冠军，甚至赢得更多的比赛。 这是台球方面小丁之后的又一个热点哈，希望这个费德勒式的人物被评价为台球界费德勒的中国选手哈，能够像小丁一样在斯诺克这一片天地当中创造一个新的辉煌吧。 是， 来看欧冠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冠小组赛的 F 组有一场补赛，亚特兰大2-3输给了比利亚雷亚尔，这样就比利亚雷亚尔呢晋级到了欧冠16强。今年16强的形势哈，欧冠都产生了，这冠军概率是怎么推测的？拜仁、曼城、利物浦、阿贾克斯、切尔西、皇马、国米、巴黎、马竞、尤文、 曼联、本菲卡、萨尔斯堡，还有亚特兰大、葡萄牙体育、里尔。 嗯， 说后面这几个吧，基本上是1%的啊，怎么曼联也是1%的可能啊？ 这后面这几个还小于1%呢，基本上0.0几这个级别啊。 嗯、 曼联不会吧？不会， 我也觉得不会吧？ 嗯， 这太有点伤人了。 是的， 嗯，我们还是请这个分析人士来分析分析哈。于新淼， 嗯，对，也是新锐解说员、啊，他给我们整个分析了一下，这是借着小组赛这个的战绩，然后来讲了讲。 欧冠小组赛的比赛已经结束，通过本次小组赛各支球队的发挥来看的话，我们大概也可以给今年的球队划分一个级别。从今年的发挥来看的话，最强的四支球队应该还是三支英超球队，再加上拜仁慕尼黑。三支英超球队包括利物浦跟曼城，这两支球队都是拿到了自己小组的第一。切尔西虽然说是拿到了小组第二，但是他们的整体阵容还是非常的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其实受到了伤病的困扰，包括坎特的缺席，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还是不能忽视卫冕冠军的实力。另外就是拜仁慕尼黑，他们体现出来的战斗力还是最为强悍的。由于欧冠的淘汰赛的抽签仪式还没有进行，尤其是八进四那关的抽签仪式会在三月份进行，其实签运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来预测今年欧冠谁的希望更大的话，只能先选出这几支实力最强的球队，具体的话还要看届时几支球队的签运如何，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这四支球队在八强的那关抽签当中分到了同一个半区之内，这样的话可能其他的一些球队的话在另外一个半区也会取得一定的机会，而这四支球队整体来看的话，无论是从阵容上还是状态上面，无疑都是现在全欧洲最强的几支球队了。 嗯，这是关于从小组赛的战绩啊来分析一下，确实这几支球队还是相当的有希望的。那还有几支球队，比如说皇马，比如说曼联啊，他们的整个的夺冠的预测的热门程度就已经下降的很厉害了。皇马只有4%，对吧？刚才曼联也说了1%。那于新淼也是为我们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他们在这一届欧冠当中可能离冠军走远了。 还有就是说说大巴黎吧，大巴黎现在不是有梅西了吗？到底行不行啊？ 另外一支球队就是皇家马德里了，这支球队今年在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维尼修斯跟本泽马的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同样也是一支极有战斗力的球队，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在连打硬仗的情况之下，典礼中场是无法进行轮换，同样的是根据安切洛蒂带皇马第一期时候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不轮换的情况之下，球队能不能够持续的保持最高的战斗力？其实去年的皇马也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皇马如果说能够保持阵容齐整，而且轮换接下来能够做好的话，因为他们今年其实在西甲里面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皇马在联赛当中做足轮换的话，那他们在欧冠赛场当中同样如果签运好的话也能够走得很远。最后我们再来提一下朗尼克的曼联，在朗尼克入主曼联之后，曼联最近的几场发挥还是整体能够看出改变的，包括 C 罗在这支球队我们对他们的期待还是很高，但是我觉得从曼联目前的水平来看的话，本赛季欧冠的目标应该还是应该放在八强上面，再往前突破的话以目前球队的一些问题存在的情况来看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来说一说除了刚刚提到的四大强队之外，其他的几支欧冠的球队有没有竞争冠军的实力，这主要要提的当然就是巴黎圣日耳曼以及皇家马德里了。在我看来巴黎圣日耳曼其实不能过分的低估他们的发挥，这支球队其实在打欧冠的时候，当他们打一个保守的4-3-3阵型，也就是说前场充分的发挥三名攻击手的实力，后场呢七名球员就以防守为主，或者说加上一个维拉蒂的话就是六名以防守为主的球员加上维拉蒂，再配合上前场的三叉戟，这套阵容其实在欧冠的淘汰赛当中竞争力还是很强的，比如说即使面对本赛季最强球队拜仁慕尼黑，如果他们在防守端能够顶住拜仁的进攻的话，他们前场其实这三个人的个人能力是能够对任何球队形成一种无差别的打击的，所以巴黎圣日耳曼这是一个 X 的因素，尤其是在拉莫斯回归之后马尔基尼奥斯还能推进到中场，这支球队是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当然还是要比咱们开头说到的四大强队要略差一些。 哎，这是关于这个未来啊，就是说重点碰面吧， 现在就是谁遇着拜仁，谁心里都犯怵哈。那也是看一看最后的抽签结果会是怎么样吧。这是，欧冠方面的一个预测。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请于新淼来预测一下那些，因为咱们今天说的是进了欧冠十六强的这些球队，明天还会分析一下某些没进十六强的球队。 要关爱一下这些没进去的是吧？ 是。 嗯，好，那明天咱们下一部分再跟大家做介绍哈。 嗯。 我们女篮姑娘们呢正在进行比赛，在下一轮哈的比赛当中恐怕要更努力一点。在本轮第十三轮的较量当中，我们这次碰到的是上海队，也要请康乐给您介绍一下赛况。 昨晚 WCBA 女篮联赛进入到了常规赛的第十三轮较量当中，北京女篮77-71战胜上海队，比赛的争夺非常激烈。上半场北京女篮35-39落后于对手，第三节北京女篮奋起反击，压制了上海队。凭借着队中的几位核心球员唐钰、马依娜、郑明和金家宝的内外联动，北京女篮单节净胜对手14分，完成了反超，最终将胜利收入囊中。这是今年常规赛北京女篮取得的第五场胜利。赢得本场胜利之后，北京女篮的季后赛形势稍有好转，继续保留冲击季后赛席位的希望。赛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总结道， 能够赢下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吧。那在赛后我也和大家总结了，其实这场比赛才是我们球队真正想要的内容，不是说结果，而是说大家在场上每一次攻防的执行然后包括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端，那么通过集体的努力，然后去把这个过程做好，包括全力以赴去争取最好的结果。那我觉得在球场上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好的诠释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够最终赢下比赛，对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非常的肯定。当然了，还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还需要去总结，然后也希望这场比赛能成为一个契机，让大家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越打越好。 女篮姑娘们加油哈！今年确实挺困难的。 是的， 双叉 L 童话说了，2004年中考的时候呢，是1000米立定跳远、引体向上或者实心球二选一。当时1000米和立定跳远呢是练的满分，就是不太会引体向上，跟我们子昂一样。我们老师说了，你试实心球，结果就轻松的满分了。这是反正就是当时他的一个过程哈，轻松拿到了30分。 因为引体向上，其实你腰腹力量的体现还是不明显，就是说你腰腹核心的这个辅助作用不明显。但是实心球其实你看起来是拿胳膊扔，但其实跟铅球一样啊，主要还是靠核心去扔，靠胸和腹的这两块肌肉收缩，这两区肌肉的收缩去把这个实心球抛出去。 嗯， 所以说，还是很幸运吧。当时我拿到30分也是，幸亏没有轮到引体向上。 也有朋友说，说到这个中考很轻松啊，因为我小时候每天都运动，持之以恒，所以对我来讲简直就是白给的分儿哈。 嗯， 荣成斋说，哦，李磊、刘洋，吴磊和李磊加起来六块石头，刘洋 是。我刚才还听到，好像是大辉啊说，如果说还是像吴磊那样，就别出去了，对他来说没什么用，就没什么意义。我说实话啊，其实呢，无论是吴磊也好还是李磊也好，出去以后如果说就算踢不上比赛，或者说每场比赛只能踢个10分20分钟， 没有感受一下， 对，对谁没有意义呢？对咱们球迷来说意义不大，因为咱们看不上看不爽，但是只要他出去了，只要往那儿一坐，哪怕就不让他训练，他在那儿看上一个月训练，对他来说那都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的嘉宾李哥说，对他个人来讲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没错。 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简短的广告之后回来要和您继续说啊。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 欢迎大家伙儿回来。我们说到了这个体育中考的话题，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哈。零八格说，体育中考这事儿吧，只要平时注意锻炼就不难。你作为一个学霸，也得有个好身体啊，不然总生病，他还耽误学习呢。尤其是你要赶上考试生病，那得多惨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家长的想法哈。 是， 张八也特别逗，说其实现在体育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手段，所以孩子从小学个体育项目也挺好的。另外，作为一个200斤的胖子，我当年中考的时候立定跳远可是满分啊，2.31米。 那您现在膝盖还好吗？ 那小时候哈， 其实、 哎、我挺同意他这个说法的， 就社交手段是吗？ 对对 对， 对， 真的是、现在。比如说我说滑雪吧，对吧，就是我认识很多的，因为现在工作了以后呢，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就像以前大学那样啊、每天泡在对操场上什么的，那更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滑雪啊，就可以认识很多就是同样爱好的人， 各行各业的朋友、 对，是的。然后呢，然后滑雪还真的是有社交性，因为你们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都会7-8个年轻人都会被关在一个缆车车厢里、 说点啥， 对， 还是这样就这么摆着、 就有的时候就很尴尬，有时候气氛不对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把那个眼镜放下来，然后就8只大苍蝇互相瞪着对方，里面眼镜里的自己谁也看不着谁。 你会主动站起来说话吗？ 那我倒也不是说啊，诸位我说两句，那也不会，就是有的时候一般是这样，就是肯定有结伴去的、然后结伴人会唠一些比如说雪场的信息啊，或者说这两天见闻啊等等啊、自己对滑雪的看法等等，然后哎，如果说聊到自己感兴趣的，可能会接个茬，然后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体育是一种社交呢？不只是说像这种关在一个缆车里是这种的，而且说你们都在一个体育场上遇见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们的爱好是相同的，就是你们本来都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个时候你在接茬的时候呢，或者说你去尝试去攀谈的时候，其实对方不会反感，因为他知道你聊的也是他感兴趣的东西， 对，也 很 容易就交谈起来 了。对，是我不能在，比如说这个，其实比如说在单位电梯里，遇到一个不熟的老师，我突然跟他说、哎呀，您知道吗，滑雪怎么怎么样，那肯定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对吧。但是你在缆车里啊，雪场的电梯里，你这么去跟一个聊，就这就是共同话题的一个、就是自由环境啊。 同样有时候我去健身的时候，健身房也是遇到了很多不认识的朋友， 嗯， 但是呢前一秒钟不认识，后一秒钟发现我们俩做的动作是一样的，同样都不行，这个时候呢就相视一笑，还可能就成为朋友了哈。非常有意思，的确是体育有的时候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在目前的当下的环境当中真的是一个社交手段，无论对孩子来讲还是对成年人来讲哈。说到体育中考的话题哈，我们的记者徐真呢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跳绳世界冠军张少华，他说跳绳进入到体育中考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没有那么难啊，满分不难吗？我挺怕跳绳的。来听听哈。 张少华认为跳绳是一项非常好的大众健身项目，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容易掌握，能够进入北京中考的体育选项，作为跳绳运动的推广者，他倍感荣幸。 跳绳纳入进来之后呢，家长也不担心，因为现在在我们那个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测试这个跳绳的项目了，所以说家长也不用担心去，哎，我这个增加了这个项目会不会影响到孩子这个，因为他的选择性比较多一点。但是呢，我建议大家是选择跳绳，因为跳绳的话，他在我们的小学已经开始练习了，可以去选择这个跳绳去作为他中考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项目。跳绳呢，它的为什么会纳入进来的，因为就是它的运动量比较大一点，跳绳半小时相当于你慢跑了一个小时，而且呢它还可以协调能力、心肺功能、促进血管这种等等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能纳入进来作为一个推广者，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每个孩子都会跳绳，说实话现在包括我们成年人啊，包括小朋友，对于我们来说从小玩到大的一个项目。 张少华表示跳绳得到满分并不难， 我觉得应该是满分是没有问题的，满分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现在小学已经开始帮咱们已经开始练习了，就是花点时间去练习，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在学校的话老师也会带着练习。 作为2016年世界跳绳比赛冠军，张少华也给出了练习跳绳的建议， 只要是花时间去练习，跳绳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包括我可以给大家出一点这种训练计划吧，可以说一个星期，那我们一个星期为周期，那前期的一个就是从小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在学校已经练习了，但回到家之后呢，可以让孩子也不用跳多，我就跳5组，1分钟1组，那我就跳5组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体育有的时候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讲也是社交，荣成斋马上就体验到了，说刚才串了个门，感觉还是这屋好，话题熟悉，那就是刚才换了个台去听了别的台的节目哈、说还是觉得咱这样家里人熟悉，这个主持人也熟悉，挺好。 是， 这是一个这个典型的因为体育结缘然后形成一个社交氛围的例子哈。 嗯， 说到跳绳，小球王说跳绳可不难，跳绳既锻炼身体又减肥。大脚星叔叔，我闺女跳绳就能拿满分。你看 跳绳，我觉得就因为之前我也练过跳绳，就是专门研究过这个运动，看它好不好玩。我是跳绳属于特别累那种， 我也属于那会不会比较累， 就是有的就是我觉得我体能还行啊。 嗯， 就比如说我跟女孩子去比啊，人家跳的比我还多，然后人家大气 没那么累， 不怎么喘，我跳个可能七八十个、我累的呀，就是发力的方式有问题，整个的调整的方式有问题，没有找到那个最省劲儿的节奏。 经常看到这个拳击运动员或者是练拳击的那些人，他们跳绳的这个视频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图片等等啊内容，我就觉得好羡慕他们。你像肌肉块那么大，人还那么灵活， 是 啊。说到这个话题，健身。余伯川也关注到了昨天的空中课堂哈，来自于太空的天宫第一课，说太空当中看到咱们的宇航员也可以一边跑步一边追剧，挺有意思的。特别回顾了这个环节，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太空跑步机，也叫太空跑台。 12月9号下午，天宫课堂第一课在身处太空中的中国空间站开讲。其中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王亚平演示了在失重条件下太空跑步机的使用方法，和在地面上相比，特制的束缚装置和减震设备是航天员所必备的。 为了能够在失重环境下使用，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束缚装置来固定自己。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要把两个袋子扣好，同时为了减少跑步对舱体的冲击，我们还专门设计了缓震系统。 对于长时间在空间站生活工作的航天员来说，健身是重中之重，因为他们必须通过锻炼来对抗无重力条件，从而来避免在太空中可能出现的肌肉和骨骼流失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能力。而在失重条件下，人体的血液分布也和地面上有所不同。王亚平介绍， 下肢的血液会上涌，所以我们的面部看起来会胖胖的，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为了保持健康，我们会采用很多方法来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其中在轨锻炼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除了跑步机，自行车到了太空上也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自行车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下肢，还能锻炼我们的上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锻炼上肢。 只见王亚平先是在失重条件下轻松地倒立过来，再用双手摇动自行车的脚蹬。 现在自行车的档位比较低，阻尼比较小，所以摇起来轻松的。 本次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在健身设备、网络通信和休闲娱乐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保障，航天员在太空中也可以边跑步边追剧，健身娱乐两不误。 看航天员在天上的锻炼方式也是和地下有区别的哈。刚才看到湖北上班的西城雄特别逗，说我当初体育中考的时候30分满分，我考了18分，是全校最后一名。然后中考的时候呢，物理和化学考了2满分，才勉勉强强的就差一点点哈上了一个市重点。我在想这个是有点凡尔赛的意思哈，说自己学习成绩好，但是确实也是因为体育这差了点哈，勉勉强强的才在那边给补回来了。要差一点就没上重点高中，你说说多可惜哈。 是的。 大脚星叔叔也说，我小时候引体向上就是靠悠上去的，不是靠自己的实力。记得那会儿上班的时候还挺流行练哑铃的，加强上肢力量啊，这都是平时锻炼的一个经历吧。樱木花道铃木说了，体育考试对我呀以前是不难的，我估计现在要是考的话对我来讲不行了，现在有好长时间不玩了。这些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天宫第一课啊，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也听看有的网友说是不是更注重，这有点这个小儿科了啊。有的一些段落我觉得是比较基础的启蒙性的，但有的呢还真的是你

相关部门将开展水电、气热、通信等12类城市公共设施的隐患排查治理，对相关城市公共设施开展风险评估，建立风险清单，防范于未然。 以上记者来自于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刚才我们说到了体育考试哈，大大胖胖鱼说了，我那会儿中考的时候，初中引体向上极差，后来呢就发愤图强啊，寒假疯狂的练习了一个假期，从能做一个，后来我就练做十个，开学以后被体育老师狠狠的一顿夸呀，成为了全班的榜样，后来我练到30个都没问题。 嚯， 30个呢！ 当然这事儿就是说，所有体育运动，只要你掌握窍门了，进步其实是很快的。 那引体向上一下做30个也够厉害的。 嗯， 昨天我看我们那个俱乐部有个男生，第一组做了10个，第二组做了10个，第三组不行了，第三组做到第5个说不行了。 那可能是练块有点大了，自重有点大。 嗯，那有关这个孩子们的锻炼哈，我们来看看冬季校园的冰雪热潮。 嗯， 找到这个自己的左和右。 在北京八中京西附小的课后社团，一群一二年级的小孩子，他们身姿矫捷，脚步的变换极快，在前北京队曲棍球运动员刘瑶的指导下，打起了旱地冰球。刘瑶向我们介绍， 孩子比较小，都在U12以下，主要有一些基本的技术，然后比如说传接球、硬控球这些，然后周末的训练我们都以对抗比赛为主。我们现在所有的孩子都是先通过学校的社团选拔，然后学校社团每一个年级都会报一些孩子，然后我再从年级当中选一些优秀的和曲棍球能力的参加我们区队的训练。 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背景下，北京八中京西附小所开展的旱地冰球、速度滑冰、旱地滑雪等体育课程，让孩子们在冰雪运动中更加坚强，更有韧劲儿。该校曲棍球专项教练刘瑶告诉记者， 通过曲棍球的训练呢，孩子们增强了凝聚力、团队的意识。从身体这方面呢，就是他的灵敏性、他的速度耐力，包括爆发力。 冰雪运动无论是在身体素质还是心理培训方面，都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好处。然而冰雪运动进校园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有效解决普及冰雪运动中存在的师资问题，门头沟区体育局通过派遣专业运动员到各学校任职的方式，让孩子们接受更为专业的训练。刘瑶作为北京市队曲棍球运动员，他的执教便是该区体教融合的结果。门头沟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介绍， 区体育局组织各学校分批安排零基础的中小学生，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冰雪运动技能和知识，进一步激发青少年了解冰雪、参与冰雪、热爱冰雪的热情。 记者走访发现，为了让更多老师参与到冰雪运动教育，门头沟区北京清华附中潭柘寺学校的双班主任制度也让冰雪运动及冬奥精神更加深入孩子们的内心。该校体育专项教师高志刚告诉记者， 所有的体育老师基本上都是副班主任，我们全员德育，科任老师和班主任要结合起来管理好这个班级。像身体不好，上室内课的时候就要求给学生渗透冬奥冰雪项目的讲解，老师们呢都把它做成 PPT， 有图片，重点是规则。因为咱们这儿是山区校，孩子对冰雪直观的那种体验其实特别少的，通过自己的课让学生了解这些冰雪项目，为今后2022年呢切实的参与到那整个这个大的活动当中，做好冬奥主，做出自己的贡献。 跟随着高老师的脚步，记者走进了校园，走廊上赫然写着无体育不清华的牌子，以及学生自制的冬奥画报，让这个新建的校舍彰显着浓浓的冰雪气息。原来在这所学校，冰雪教育已经不停留在运动本身，而是渗透到了各个学科。 像美术学科，我们就要求学生以冰雪项目这些活动为主题，比如做过手抄报，做过那种绘画比赛，包括音乐或赏析，就是往年那些冬奥歌曲，包括奥运歌曲，都是催人奋进的。其实包括世界杯一些那种体育类的竞赛的音乐作品，特别经典的，我们都要求音乐老师在课上给孩子听，介绍这个首歌曲的背景，通过课堂系统的让学生了解冬奥会这些项目。 在学校的多方努力之下，冬奥精神深入孩子们的内心。今年上五年级的高龄一聊起了他心目中的冬奥精神。 做一件事情呢，就要坚持不懈。在冬奥会上可以看到那些滑雪的那些运动健儿们，他们训练的时候就是天没日没夜的训练，甚至有的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顾不上。这个精神呢，就是坚持不懈，克服心理的困难。 好的老师是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明灯， 科学的冰雪教育体系也为孩子们参与冰雪运动、了解冬奥精神打开了一扇窗。无论是北京八中京西附小聘请校外专业教师到校执教，还是清华附中潭柘寺中学的双班主任制度，都在师资力量上为推动冰雪运动普及提供积极助力，为响应推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奉献属于门头沟中小学的风采。门头沟区冰雪运动进校园的脚步仍在路上，万丽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加强专业体育院校对辖区内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冰雪培训运动，让孩子们在更加专业的环境下接受冰雪教育。 在未来，门头沟区还将联合的专业体育院校对辖区内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冰雪运动专项培训，并选拔优秀的体育教师参加短期的出国培训。未来每所学校将至少有一名体育教师具备教授冰雪运动课程的能力。 昨天有朋友看了《天宫第一课》哈，小奥同学就说了，40分钟见证了祖国的伟大和中国航天的进步，不是所有国家的小朋友都可以上这样的课哟。 嗯， 哎，这是跟刚才这个说咱们课上的比较简单的朋友的对话哈。 是，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刚才我看有这个赵军啊说，坐那儿看一个月都能有进步，这也太自卑了吧。不知道是在说李磊还是说我，还是说中国足球太自卑。 说李磊他肯定是接你那一句的。 哎，这个我要跟这位朋友说说，真不是啊，咱们这个国家的足球 FIFA 官方排名是70多， 嗯， 瑞士这个 快80， 这瑞士这个国家的排名是世界第13位。 嗯 啊，那在70多名的联赛里踢球，还是在13多名联赛里踢球，或者说去看看13名联赛踢球他们的训练运营是怎么样的， 嗯， 那是什么怎么样的感受。 嗯， 咱们就不说国家队的排名，说俱乐部的排名，草蜢他现在排名确实在下降啊，但是苏黎世这支俱乐部他现在世界排名是多少？144，我们中超最好的球队也是160多， 嗯， 世界的俱乐部总排名啊，更不用说现在正在欧冠赛场上征战的年轻人这支队伍，世界俱乐部总排名44位。你就说李磊如果说这辈子他真的踢不上欧冠了，那至少在这个瑞超联赛里，瑞士超联赛里他可以跟欧冠球队去踢球。 嗯， 这是他在中超联赛里不管怎么踢他都踢不到欧冠联赛去，那除非对吧去踢世俱杯去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出去看一看啊，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说我就啊上，就像我去又换了一个地方上班一样。 嗯， 对于李磊来说，如果说他去广州队，还是去国安，还是在国安待着，还是去长春亚泰，可能对他来说那是换了一个地方上班。但是对李磊的整个的足球生涯来说，整个的足球运动的梦想来说，他在瑞士超去欧洲去踢球， 嗯， 这也绝对对他来说真的是哪怕先去那看一个月，对他来说绝对是有不同的体验。 坐那儿也行哈。 对，问题是，这还回呢，问题是老哥已经三十了怎么了？31是当打之年，该踢还能踢，二是李磊这位运动员，咱们说以后万一再从事点别的体育运动项目呢，这从欧洲对吧看到了管理的经验，看到了先进的训练方式，这以后干啥不行。 刚才袁也说了，就算在那儿踢3年回来还有3年能踢呢。 对， 是这么算的。 是 风中的承诺说，我读初二的时候，我们学校就3个班，100多人吧。有一回跑3公里往返，我平时没怎么练，结果我还真第一。哦，这你刚才说了哈。 嗯。 大小星叔叔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很多男生都还没有完全发育全嘛，所以肌肉力量不行，做12个引体向上确实很费劲。我小升初的时候选择爬杆呢，还。但是爬杆不行的话，我就用投掷垒球这个方式代替了。 爬杆什么项目？ 爬杆我小时候有 啊，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 爬杆项目，就是真的是国旗杆那种圆溜溜的往上爬。 对，什么也没有你就往上爬。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横杠，你要爬过那个杠就算是合格了。 哇，那下来怎么下来？ 下来慢慢出溜下来 啊！ 下边有老师保护着， 搓破皮儿。 对，这也是一个技巧，你能上得去，你还得下得来。 是 啊，你还不能把自己搓破了。 嗯， 刚才这个一起向未来，易烊千玺版的手指舞，不知道大家学了没有哈？其实还挺好学的，北库男篮的将士们也用这个手势舞哈来祝贺北京冬奥会了。 熟悉的场地，熟悉的篮球声，但昨天下午北库男篮的9位小伙子在自己的训练基地并没有进行训练，而是完成了歌曲《一起向未来》手势舞的拍摄。这9位平均身高超过2米的篮球运动员，也用他们的方式代表北控男篮，表达着对于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这要这么回来之后。 虽说这个手势舞视频的拍摄要比打篮球难了太多，但在导演的示范下，这个身高最高的男团组合只用了四五遍就学会了成套动作，并且很顺利地完成了拍摄。队员王少杰就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很快就学会了。 你这个难学吗？ 还可以，还可以。 是比打球的难点， 那肯定是比打球难。 帅气的长相和规范的动作让马勇站在了团体中的 C 位。马勇也毫不谦虚地表示，自己不论是长相还是舞技都是最佳的人选。 感谢大家对我的抬爱吧。跳得好，跳得好。 有人说长得好，有人说跳得好，你觉得是两者都具备吗？ 都具备吧。 真的是有练过？ 也没太练过吧，稍微拉了韧带啥的。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助力，马勇和王俊杰都感到非常的自豪。 就是听到说是为这个冬奥健儿们加油嘛，然后觉得很幸运自己能够为这个冬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吧。 自己也算人生中比较有趣的一个经历吧。对，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和大伙一起跳舞啊，做这些活动。对，这也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儿吧，毕竟冬奥会在北京举办。而且 对于冬奥会，队员罗凯文也代表球队送上了满满的祝福。 在咱们自己家举办吧，然后我就还是希望各国运动员吧发挥一个好的竞技状态，带给观众啊，带给全球人民一个好的视觉盛宴吧。当然更希望自己国家的队员吧拿到更好的名次，同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世界越爱，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学一学哈，就跟做操一样挺好学的。灰太狼说，1967年我上小学，第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学生一块跑我就摔倒了，我怕老师批评我呀，结果老师表扬我了，说我摔倒不放弃。这50多年都过去了，我一直都记得。那您是1967年的马子慧。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当时我觉得觉悟很好啊。这我觉得是体育老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上体育课的朋友吧，这个小朋友吧，以后能从事运动事业的真的很少。那体育课究竟能带给人什么呢？除了强健的体魄以外，我觉得是坚强的精神。 这就是体育的育这个部分的内容哈。 是的。 4578说，中学的时候你要是考这体育的话还不难，当时是双杠屈身单杠引体向上任选一项，然后就中长跑，初中800，高中1500，大学就多了一个滚轮正反30圈，旋踢正反30个。这是什么？ 啥呀？ 这是什么专业？这是单杠就从练习1到练习4，长跑和武装球度。哎，到后来感觉是去上了军校的意思哈。 对，这武装球度一般大学没有吧？ 对，您这个是飞行员吗？有可能是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体育考试吧。 是。 小熊王也说，别小看爬杆啊，有的人是真爬不上去。 我觉得我估摸的我就不行。小时候说爬个树我也没跟那帮孩子爬上去过。 除了腿部力量以外还有这个协调性。 对。 手脚并用的能力。 嗯。 还有的小朋友可能髋部比较紧，他就不太会爬。 啊，有可能。有朋友说，体育改革了，30分变70分，终于要加强年轻一代的素质建设了。支持国家的新政策。确实是这样，还是给大家。当然了，我更羡慕的是之前我在隔壁屋那个见到一些，就是比如说东北来的嘉宾，还说有滑雪课，羡慕。 就平时是日常课是吧？ 对， 非常羡慕。 希望大家的体育课程越来越丰富吧。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早上还是我们两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见。 再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早晨有雾，能见度低。今天上午雾气逐渐消散，能见度好转。